看不见世界，也无法说寂寞。这种伤害曾经让我绝望地逃避打击，从现在起才知道有人在给我关心，所以相信太阳人就会升起。 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潘美辰在1990年所发行的她个人第五张专辑的标题歌曲《你冷不冷》。在这一年到目前为止最冷的这一天来听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给了自己一个拥抱，那一句简单的你冷不冷的问候，好像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突然一下子就给了你温暖。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再次提到这个叫做潘美辰的歌手。我就在想，十年前到底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他，甚至有些年轻人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真的好久都没有出来了。90年代初期他真的很火，她是当年走中性风格最火的女歌手，她的打扮属于高冷级别的，所以不太了解她的人，不太听她歌曲的人会觉得她的音乐作品和她的外包装一样属于极为冷酷的。可是喜欢她的歌迷或者多听她的一些歌曲之后，你会觉得其实她的歌声是有很多人文关怀的，她的歌声是散发着很温暖的一种气息。这首你冷不冷，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他其实在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是用一种关怀人间关怀寂寞孤独的人群的一种心态在创作。他写道，冷的记忆我曾经有过，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拥抱的胸膛，只能自己想办法取暖。我问你你冷不冷，或许也无法为你取暖，只想让你知道有人和你一样冷的感觉，我们还会再有，没有人规定犯过的错就不会再犯，就像风雨之后还会有风雨， 但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寒冷，即便会也不必害怕，因为长久的低温之后，我们终将迎来习惯，或者是迎来彼此的相互取暖。看完了当年邱海正在创作这首歌的这种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其实他是一个很温暖、心思细腻的歌手。我时常在降温，或者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一年当中最冷的那一天来听这首歌曲，我总觉得好像我在节目当中极度煽情地说一些话，倒不如这首歌给你的安慰、给你的温暖来得更为透彻一点。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物理温度上的这种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容易搞定。比如说你可以多穿一些衣服，晚上下班了之后找三五好友喝两杯，围个炉，当然也可以喝一杯热茶等等等等。但是在冬天有一种冷是没有办法痊愈的，那就是在情感上受伤或者是落单的这种状态。所以在90年代初期还有一首老歌叫做《冬天最容易烫伤》，可能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为了关怀在冬天分手或者是在情感上有受伤的一些孤独的心吧。来听邱海正的这首《冬天最容易烫伤》。 冬天最容易烫伤，失恋的人最怕谈情感，的地方可不要随意的长发。冬天最容易烫伤，因为太缺乏温暖，太需要阳光。失恋的人最怕谈情，

我个人觉得陈奕迅的这个版本可能要比原唱的情感包括想表达的意思更为复杂一点。我们首先来说原版吧，我觉得他的情感表达可能更为直白一点，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你对一个人可以很真挚，无论他如何，只要他陪着你在你身边，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再冷的天，你都会感觉啊，心里踏实，很温暖，所以无论怎么样，你很需要他为你的生命带来一点依靠，带来一点点有温度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你很依赖对方。而陈奕迅为什么会选择翻唱这首《最冷的一天》，有人说意义很明显，第一就是为了纪念哥哥。为什么？因为当年陈奕迅在事业最低潮的时候，哥哥曾经出面劝说过他，哥哥叫他保护好嗓子，不要再抽烟了，这让在当时比较低落的陈奕迅来说是很受鼓舞和大受感动的。所以从那以后，哥哥在陈奕迅的心目当中除了是大哥的角色之外，更多的是恩人。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句网络当中一些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所留下的他们自己的一些理解。有个人说，后者也就是陈奕迅的版本只能让别人为自己哭，而哥哥的版本可以让别人为他哭。我们热爱的可能终究有分别，但谁不偏爱纯粹又舍身的那一位呢？张国荣所诠释的这种感情，说实话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未必能够感同身受。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冬天极冷的状态当中，我还是想跟你来分享哥哥的版本《最冷一天》。

想要怎么乱才狂妄，总是等失去才眺望。你是我的伤，痛过注定难忘，被时间慢慢的冷藏。你是我的伤，哭过还是难忘，冷太阳把你我晒伤，冷太阳把你我晒伤。 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过，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室外的温度现在已经低于零下十度了，而这个时间我觉得可能更低了，因为现在已经入夜了。不过今天白天的阳光真的很好，我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有开车出去，当时车内的这个温度显示室外是零下七度。你有想象过，对，就是冬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可是气温还低于零下的那种阳光照在身上没有温度的无力感吗？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张信哲在2010年所推出的这首老歌，叫做《冷太阳》。不过张信哲在这首歌里唱的不是冬天的太阳的这种光线照在身上不给你温暖的这种无力感，唱的是在爱情的世界里面你遭遇的这种冷太阳的现象，所代表的是你在爱情的世界你不能够做什么的那种无力感。他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爱情啊就像是冷太阳，存在着莫名的模样。他所表达的就是爱情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他的状况真的像冷太阳，他可能有时候给你热情似火，给你温暖，但是有的时候会给你冰冷的表象，给你寒冷。它有时候会让你幸福，会让你快乐，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你伤心，让你悲伤。不过他在这首歌里还特别提醒，人在的时候不要不懂得珍惜，不要等到人走了之后才来后悔，再来掉泪。所以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会觉得，张信哲的这首《冷太阳》其实跟那首《白月光》极像姐妹篇。好，这个时间不多说，就来听这首《白月光》。 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来听侃侃的《南方的冬天》。 这个南方的冬天，天气不很冷，我翻了翻你的来信，仿佛又回到从前。这个南方的冬天，太阳暖暖的，我抱着吉他唱着老歌，想想这就是生活。这个南方的冬天，树叶没有落，我回回头看不到昨天，不知不觉又一年。这个南方的冬天，就像是春天，我眺望远方想着未来，不知明年会怎样。这个南方的冬天，这个南方的冬天，这个南方冬天，就像是春天。这个南方冬天大不下雪。 Yeah. 天不知不觉又一年，这个南方的冬天就像是春天。我眺望远方，想着未来，不知明年会怎样。这个南方的冬天， 是侃侃所演唱的《南方的冬天》。我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生命的前30年是在南京度过的。在那个时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南京就算是北方了，因为南京的冬天是下雪的。在我认知里面，觉得真正的南方是没有冬天的，所以我觉得南京的冬天已经很难熬，很不舒服了。可是现在等到我真正的生活在北京，真正的算是比较北方的地方生活过之后，我就觉得南京的冬天真的不算什么，不算太冷，至少它的气温在-0°C好像没有几天。不过去过南京过冬的北方人都觉得南京的冬天不好受，因为它没有暖气，南京的冬天的气温湿度比较大，所以那个冷的感觉是从衣服的缝里面往里钻的，所以你的衣服稍微不扎紧，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风往脖子里灌。还有南方的冬天，我觉得可能没有北方的冬天来的那么浪漫，因为北方有银装素裹的时候，有冰天雪地的时候，可是南京真的没有。这两天有人告诉我南京可能又要下雪了，可是那个雪花飘落到地上的时候它就化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湿漉漉的，有一种特别萧条的感觉。而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分享南方的冬天，我是又有一种向往那种湿漉漉冬天的这种情感在里头，又害怕。向往是因为那样的空气不至于让我感觉渴，感觉皮肤那么干燥，可是又害怕那样的冬天太冷，半夜不太想起床。大概大家都了解，那躺在床上真的很爽，可是一起床浑身冰冷。怎么办？这种纠结的情绪不知道这个城市里是否也有跟我一样来自南方的小孩，在北方过了一段有暖气的冬天生活之后不太愿意回去的这种心结，纠结矛盾，对不对？既然你在身体适应当中感受已经没有办法去在南方过冬了，那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感受南方的冬天吧。来听 Beyond 乐队所演唱的《冷雨夜》。 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 时候我就在想，南方的冬天好像大部分时间都不会下雪，即便在天上是雪花，在半空中可能已经化为雨滴了。所以南京的冬天大部分时间是下雨的，一年能够下一两场雪，就算那个冬天已经过得很浪漫了。那在这个时间，王平安想特别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现在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如果你有冬天有机会去南方出差的话，请多穿一点，因为南方的冬天室内是没有暖气的。有阳光的日子，你会发现室内的温度好像还没有阳光底下室外的温度高，所以去南方保重，千万别冻着。好，我们回过头说，这首《冷雨夜》收录在 Beyond 乐队1988年他们所发行的广东话专辑《现代舞台》当中，这是黄家强在 Beyond 乐队当中所唱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作曲是黄家驹，不过他在写出来之后觉得太流行了，和他们当时乐队的风格摇滚曲风完全不相符，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把它扔掉。可是黄家强在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很好听哎。然后黄家驹就跟他说，那你自己填词自己唱吧。嗯，这首歌最初的这种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往深层次去挖的话，其实这是一首黄家强根据自己当时分手的内心的那种痛楚所写出来的歌词，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冷雨的夜里他独自走在街头的那种孤独的心情。我只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南方的冬天容易下雨，而且湿冷，还有没有暖气，所以你有机会去南方一定要多穿一点保暖。希望这不会影响到你那种听歌的好心情。好了，节目最后还是希望给你一些温暖，给你在这冬天一丝这种向上走的力量。所以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东安，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做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